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 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 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血。 明媚，但是在没有找到真相的前提下，阳光明媚，它一样是黑沉沉的午夜。当然，我们说的真眼来共同烧脑，来寻找侦探悬疑推理作品中的真相。以往呢，我们说到这个真相二字的时候呢，都不是说都有点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在小说里头，作家已经给我们答案了。但是今天不然，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作家和他的经典作品，这部代表作真的没有给我们答案。直到小说结尾，其实呢，作家依然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未解的谜团。而这个未解谜团呢，它不会惹恼读者。读者会说，你看这书我白看了，我看到结尾你也没让我痛快，你也没告诉我到底这个案件是谁做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如果你看了这部作品，你不会有这样的烦恼，甚至有些生气埋怨作家，不会的。因为当你看到结尾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被吸引住的话，那么你肯定还是，你也没让我痛快，你也没告诉我到底这个案件是谁做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如果你看了这部作品，你不会有这样的烦恼，甚至有些生气埋怨作家，不会的。因为当你看到结尾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被吸引住的话，那么你肯定还是，他不是像我们之前所介绍的那些本格派的那些作家，他们的作品其实是作家自己编织的一个故事。之前我们介绍的那些社会派的小说家的格调，因为什么呢？当然，社会派的小说家更多的是在批判或者揭露社会当中的种种的不公，不正常的现象，认为这个犯罪其实不是偶然的，有时候犯罪的根源其实并不完全在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身上，他有责任，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更要负责任。这是社会派小说家经常会谈到的话题，我们承认他们的关注点、他们的关切、他们的用心都是有道理的。但是这部作品也不然，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带给我们的这个故事尽管非常惊悚还有点血腥，那么在这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故事情节，但实际上我们会注意到，就是他的小说带给我们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罗生门的迷局。我不知道在座的两位，就是除了我之外啊，对，我忘了介绍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也叫 叫警长吧，立新，坐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如果你通过一直播或者是关爱青年计划的视频，你能够看到他们两位。这两位呢是我的今天的配合我们的小警员，他们一位呢大家比较熟悉了，那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新闻传播学院的黄山。 大家好。 今天他们两位配合我，所以呢之前呢我们也打了招呼，就是说一个是要屏蔽一些过于血腥的画面，不要介绍这些，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就是特别想问二位是不是知道罗生门的故事，应该知道。 是的，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一部名著，他的意思就是后来在生活当中经常被引用。其实我们无论是像我在是做新闻工作的，而二位呢是学习新闻采访和写作或者是这方面的心理学的这个知识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概念。当记者的在很就是工作了以后，不管是多还是少，多多少少都会碰到罗生门的迷局。什么意思？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看上去给你描述的都是真相，尽管这些真相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甚至自相矛盾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辨别谁说的是假话，谁说的是真话。而有的时候你在如果你调查的不够细致，了解的不够通透的话，你会认为他们说的都是真话。那么真相何在呢？这个时候真相就不存在了，甚至于有人说真相就不重要了。当然真相是重要的，我们要探究真相，探究真相就需要把那些假的把它去掉，留下真的，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在这样一个这位小说家给我们设计的罗生门式的迷局当中来烧一烧脑啊。那么你呢可以在收听，你也可以去刚才我说的一直播或者是微信上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去寻找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因为不是为了让你们来看我们，对，主要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些关于作家或者作品的一些图片资料，可以通过这个来展示一下。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各位朋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追案组，追是追查的追，案是案件的案，组是小组的组，是我们的这么一个兴趣小团队，兴趣小班组。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加入我们这个小团队，我们一起来烧脑，一起来体会回味重温感受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侦探推理作品。好了，那么切入正题，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作家呢是一位英国的著名的，应该是带点新锐性质的，就是后起之秀的侦探推理小说女作家，她的名字叫米涅·沃特斯。英国这个国家从文学这个角度来说，它有着深厚的侦探推理小说的基础。应该说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侦探推理小说作家都出自于英国，无论是柯南道尔还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对吧？ 对 对。 那么这位呢应该说跟那两位如日中天的巨星相比，那无论是知名度还是作品都没办法相提并论。那我们为什么要介绍米涅沃特斯呢？有他的原因。这里面呢我要多说一句啊，米涅沃特斯给我们展现的或者他是一位当代侦探推理小说作家这个群体当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类人或者是一类作品或者是一种领域，叫做女性犯罪小说或者叫女性犯罪文学。女性犯罪文学大家不要误解说只有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犯罪分子都是女性啊，未必，有女性有男性，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作家都是女性，而且他们要以女性的视角来观察社会，来对社会上的种种的这种不公或者丑恶的或者是罪行来给出一个他们的从女性角度的一个分析和答案。这方面其实之前我们也已经介绍过一些比较经典的女性犯罪小说，比如说《消失的爱人》，这个也许大家还有印象。那么除了那个之外呢，还有一部小说，这个小说呢，这个非常烧脑，很不好读，尽管它的篇幅很短，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读一遍看不懂，那就是《谋杀村》。那么还有一部呢，这是美国的作家创作的，叫做《首席女法医》。这个《首席女法医》呢，她是这个大概到目前为止，我要没有记错的话，她出了不止不是 不是八本就是十本，这么大的量。对，主人公只有一个，就是一位美国的一位女法医，她所侦办的各种案件。当然这个美国作家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好莱坞的味道啊，就是比较通俗易懂。但是如果说从女性犯罪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女性观察犯罪这个角度来说，它并不是最经典的，至少我认为它的经典之处还比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米涅沃特斯。好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大家来了解一下米涅沃特斯这个人。那么由谁来介绍呢？不如由这个黄山，由黄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米涅沃特斯奇人，好吧？ 好，那么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米涅沃特斯他本人的相关情况。米涅沃特斯他1949年出生于英国，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不幸离世了，次年他被送往索尔斯伯里的戈多尔芬寄宿学校。早年的这些经历啊，培养了他坚强独立的性格。后来他考入多伦大学学习法语，毕业后进入了英国的消费者杂志出版商 IPC Magazines Group， 在其旗下的疫情就不幸离世了。次年他被送往索尔斯伯里的戈多尔芬寄宿学校。早年的这些经历啊，培养了他坚强独立的性格。后来他考入多伦大学学习法语，毕业后进入了英国的消费者杂志出版商 IPC Magazines Group，在其旗下的一家爱情小说杂志担任文字编辑。也就是说啊，他早期并不是专职写犯罪推理小说的，而是也会写一些浪漫题材的小说。后来他转做自由作家，开始专职给妇女杂志写稿，在他37岁的时候才开始写犯罪推理小说，自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他自己的推理小说写作生涯。沃特斯最终选择罪案小说的写作方向，与他自幼便喜爱阅读社会新闻是分不开的。广泛的阅读让他对社会现实、人性晦暗有了更加深刻的见识与体悟。除此之外，他还会搜集各种犯罪者的资料，跟警察朋友进行谈心聊天，也会去监狱跟真正的罪犯打交道，所以他笔下的犯罪故事会更加的鲜活、生动而又贴近现实。诸如乡村中的嫉妒和贪婪，家庭中的疏远和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等等，即使在最平常的、最生活化的场景当中，它也可以帮我们营造出强烈的紧张与刺激氛围，向读者展现那些掩藏在伪善的面具下的变态嘴脸。但是最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小说中不光有血腥，不光有谋杀，也存在着温情和希望。所以他相信，因为他相信这才是弥补暴力给家庭和社区带来创伤的一种手段，这也让读者在紧张的阅读体验之余，有了一丝得以喘息的机会。沃特斯在他的作品当中啊，没有一个类似于福尔摩斯、波洛、马普尔这样的侦探主人公形象，因为他自己说他不想受限制，不想拘泥于某个人物或某个场所，从而也换得了一个重新凝视每一宗罪案的机会。因此每一宗罪案不仅仅是凶手、侦探、嫌疑人之间的智力游戏，而是活生生的产生于当下社会条件的事件。似乎人人都有犯罪动机而成为凶手，也似乎人人都有破案能力而成为侦探。透过沃特斯的小说，我们不仅可以体验一段紧张刺激的阅读历程，也能窥见现代社会的一些弊病及其中被扭曲的心灵。也正如刚才警长所说，米涅沃特斯常常是被称为后起之秀，那么他也就很自然的会被人们拿来跟前人所进行比较。他常常被人们称为是新一代的谋杀女皇，则初代的谋杀女皇呢，就是刚才警长也提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是由英国女王亲自授予侦探女王桂冠的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被这样拿来跟前人进行比较，被称作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第二的米涅沃特斯本人呢，他则对这样的一个称号并不是十分的甘愿。当然这也并不是十分的难以理解，且不说两人的作品风格有诸多的不同之处，任谁也无法甘愿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寄托在他人的名讳之下。正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才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对自己独特之处的肯定与评价。 关于米涅沃特斯本人的介绍就介绍到这里，下面由警长和子越警员给大家介绍他的作品与相关情况。 在咱们这个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黄山是最规范的一位，因为他一再的称呼我们是警长和警员。 是的是的， 把我们的职务搞得很清楚。对， 就是很有办案的氛围。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 感觉就有了啊。 是的， 感觉午夜侦探社就是想要给大家营造这种氛围的嘛。 好的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好的，谢谢黄山。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请这个子越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米涅沃特斯的作品，好吧？ 好。那么就像刚刚黄山警员给我们介绍这样，还是可以看得出沃特斯他还是在英国推理小说界占有很高的地位。那么作为一个甚至可以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相提并论的女作家呢，她的确呢也可以对得起这个名号。那么在沃特斯目前为止已经创作了16部小说，从1992年开始到2015年总共是16部侦探小说，并且还现在还是在一个创作当中。值得一提的是，沃特斯他前3部作品分别呢是获得了很高的推理小说的奖项。他1992年的处女作《冰屋》是获得了英国推理作家协会约翰·克雷西奖最佳新作奖。那么第二年1993年，他的第二本小说《女雕刻家》，也就是我一会儿要为大家讲述的这个小说，是获得了美国艾文坡奖最佳小说奖和麦卡维蒂奖。这两个奖项都是在推理小说界是非常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奖项。那么他的第三本小说就是在1994年出版的《毒蛇沟》，这部小说呢是获得了英国推理作家协会年度最佳小说金匕首奖。也就是说，米涅沃特斯他从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开始呢，就连续3年获得了10分高的奖项。那么他的16部作品呢，也是有其中8部都是获得了推理小说的各种奖项。这些呢，就是包括95年的《暗室》，97年《回声》，98年《暗潮》，00年《蛇之行》等等等等。基本上是以一个1到2年就创作一部作品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还是一个比较高产的作家。 这我补充一点啊，米涅沃特斯的作品呢，这个也像当代的很多的英国的著名小说家一样，都没有能够逃出这个 BBC 改编的这个触角。对，不能叫逃脱啊， 是 就是说我开个玩笑，就是他们都被 BBC 就拿来就是把它改编成这个电视剧和这个电影，那么来诠释米涅沃特斯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当中的最著名的这个演员就是007丹尼尔·克雷格。对，那么其实呢，在这个侦探小说的这个读者这块呢，对于米涅沃特斯的作品也不是每一部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就给这个打分吧，类似像豆瓣那种打分，打分也不是个个都是在7.5分以上，也不是。他的这个处女作是这个冰屋呢评价是不错的。对，就是他的小说呢被人们理解成就是他很像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个马普尔小姐那个系列，就是刚才那个黄山谈到的。 对， 他老是发生在一些比如说成熟社区啊，小乡村呐、啊，就是小乡村在英国来说也是那种成熟社区，就是彼此之间邻里都很熟，很就有的甚至在这儿都住了不止一代了，然后甚至于可能谁跟谁都有亲戚关系。那么在这么一个好像貌似很平和、很和谐、很友好，这些邻居们彼此见了面都要这个很亲切的打招呼，孩子们都认识，都在一个学校里上学，这个到了周末呢，他们还一起去教堂去做弥撒，等等，就是仿佛这是一个非常和睦的一个很安宁的环境之下。但是呢，这只不过是表面，在这个表面的平静的这个水面下面却是暗流涌动， 这是米涅沃特斯的作品的不凡之处，就是你看到的表面的这些和睦友善，但是呢却你当你在仔细跟他们在一起交往，读者是不可能跟这些人物有交往，但是他通过作品进入到这个社区，进入到这个街区之后，很快他就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在表面的和谐友善安宁的这个下面，其实是就刚才黄山和子月谈到的，反而有着很多人类的一些就是可以说要克服掉的一些坏毛病，比如说自私，比如说妒忌，比如说偏见，甚至于包括种族歧视，他的作品当中都涉及到了。在这种就是他很像马普尔小姐的那个感觉，就是在不经意当中那种平静的鸟语花香的乡村生活的下面，却有着一些很凶险的一些东西在那儿就是伺机而动，就他给我们营造的是这样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是其他的作家作品里面没有过的啊。但是在这里面我觉得啊，尽管他有的作品可能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有相似之处，但他也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因为马普尔小姐更重要的在于解谜，而沃特斯他更重视的不是解谜。最典型的就是下面子月要跟大家倾力介绍并且推荐的这部《女雕刻家》，开始吧。 好的。其实沃特斯他的书就是一种并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作案动机，他可能就是潜藏在我们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些细小的仇恨，还有一些细小的比如说歧视啊，然后欺凌啊，这种日积月累下来对人心理造成伤害，最终导致了有一些耸人听闻的罪行。那么我看了这本书《女雕刻家》，大概就是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时间原因，我就先开一个头。这本书呢，主人公是一名叫做罗莎的女作家。这个作家她是与前夫离婚后，女儿又不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这导致她是长时间写不出新书。那么作为一个曾经写出畅销作品的作家，那出版社肯定是鼓励她，帮助她，然后就帮她想了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呢，就是去接近4年前碎尸案的犯案者，然后以他为人物来写一部作品。那么4年前的这段碎尸案呢，是主人公是叫奥利弗·马丁。奥利弗·马丁呢，他当时是23岁，那么现在应该是28岁啊，这样的一个年纪。是一位非常可以说是有一些肥胖的女士啊。书里边对她描写是有360磅，那么换算成我们比较熟悉的单位可能就是有300多斤。那么这样的一位女士呢，她平时看起来是沉默寡言，然后待人也是非常好相处。但是就是在一天，他在厨房杀掉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妹妹是比他小2岁，并且呢是拿一把锈掉的斧头进行了分尸。那么当警察赶到的时候，母亲和妹妹都是倒在血泊当中，并且四肢凌乱地摆放着，呈现了一副特别抽象难以理解的图形。比较奇怪的点在于，奥利弗他似乎并不想为自己脱罪，哪怕他的辩护律师讲我可以让法官认为你当时是有严重的精神问题，然后呢为你就是减刑这个样子，但是奥利弗他却坚持自己向法院申请做过5次精神鉴定，每一次精神鉴定呢都表明他精神正常，并没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唯一有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暴饮暴食啊，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体重一定是在饮食方面有或多或少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作家他就觉得这一点很奇怪，为什么他看起来很自信，然后看起来就是那种这个案子不是我做下的，但是他又不着急的为自己洗脱罪名。

我们继续我们关于沃特斯小说女雕刻家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真相的范畴狭小而明确，然而错误却无边无际，这是小说结尾告诉我们的一句话。那么我们看一下罗莎她究竟是探寻了怎样的真相，又有可能犯下怎样的错误。那么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个案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罗莎呢作为女作家需要写一本新书，来接触四年前犯下谋杀碎尸案的奥利弗。他是每周一有一个固定的探视时间，那么在头两次探视的时候是基本上和奥利弗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但是对于案件的探寻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罗莎他去找到了奥利弗的辩护律师克鲁律师，克鲁律师呢同时也是奥利弗父亲的平时的法律顾问。那么他从克鲁律师这里拿到了奥利弗当时的自白书，自白书中奥利弗称自己和妹妹安贝尔是向来不和，并且母亲温格与妹妹安贝尔常常嘲笑她的身材。案发的前一天呢是奥利弗的生日，他是本来打算和妹妹一起去伦敦游玩，当他让妹妹请假陪他去伦敦一起玩的时候，他的母亲却说，你这样一个肥胖的女孩真的是还没有想到你这么懦弱，不敢自己一个人出门。那么当时妹妹也是随着母亲好像是一起在嘲笑她的身材，三个人是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口角，然后这个不好意思，那么奥利弗呢是一怒之下拿起了家里的擀面杖就击打了他的母亲。妹妹安贝尔在旁边就发出了尖叫声，这时候奥利弗就被进一步的刺激了，就同时拿这个擀面杖一起击打了自己的妹妹。他当时可能是一种有一些失控的场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妈妈和妹妹都已经躺在地上不动了，他就拿一面镜子放在两个人的鼻息处，如果这个人还没有死亡的话，那一会儿镜子上面是肯定会起雾的，但是他等了很久镜面上都没有起雾，于是他就慌了，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把母亲和妹妹打死了。他说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尸体藏起来，因为他是不会驾车，所以就想用那个小的行李箱渐渐地把尸体运往海边。于是呢他就拿起了家里边的斧头然后开始分尸，但是呢这个分尸的过程是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当他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已经快到了父亲下班的点，然后当时他是精疲力尽并且是非常的饥饿，他就想要不然就算了，那我就报警吧，就干脆向警察坦白我的罪行。他就把这个尸块呢简单的拼接了一下，打了报警电话。那么当警察来了之后是发现母亲和妹妹是倒在一片血泊当中，而奥利弗呢也是浑身是血，哭哭啼啼的，感觉他就是非常的惊慌失措。那么警方把奥利弗带走之后，奥利弗写下了这封自白书并且交给了他的律师。当罗莎拿到这封自白书的时候，她仔细的阅读了一下，却觉得有些古怪，这封自白书看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它的古怪之处在于奥利弗并没有描述他分尸的过程，也就是对于作案的一些细节是缺失的，这不像是一个正常的罪犯他的这个一种正常的情况。那么罗莎就找到克鲁解释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克鲁呢却认为并没有什么疑点，并且奥利弗主动放弃了为自己申诉的机会，就足以说明奥利弗就是杀人凶手。 国沙没有办法，只得自己再去了解和案件相关的其他信息。那么国沙先是找到了他的邻居，是走访了这个马丁一家的邻居。他在邻居这里呢了解到奥利弗他的父亲马丁先生其实已经是在2年前过世了，并且留下了50万英镑的巨额遗产。这个遗产呢本来是应该由奥利弗继承，但是因为这个案件，所以这个奥利弗的父亲把这笔遗产留给了他的外孙，是安贝尔的孩子。这个安贝尔呢也是有一段大家都不太知道的往事，就是他在13岁的时候偷偷的生下过一个小男孩，但是因为他那会儿实在是太小了，于是他的父母就把这个男孩送到了孤儿院，就是后来呢是被人领养到了，大概是到了澳大利亚，这样就是去了其他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的这个遗产是一个无主的状态，是全部由克鲁在代理着。那么过一定的期限之后，这一大笔遗产可能就要捐给社会了。那么罗莎呢继续走访他的邻居，然后了解到了奥利弗姐妹曾经是在当地很好的一所教会高中就读。罗莎就到了这个教会学校去拜访了这个学校的校长。校长是一位比较和善的修女，这位修女呢就告诉罗莎，其实她认为奥利弗是十分聪明的，就是比妹妹要聪明许多，本来是有可以继续深造的这样一个机会，不过她的母亲却态度十分强硬，坚持呢是让两位女孩子高中毕业之后就回家打工，那么奥利弗也是失去了到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不过校长却对奥利弗姐妹两人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并不是像自白书当中奥利弗自己说两人是始终不和，反而呢在他看来奥利弗是与妹妹是非常和睦，并且是处处护着妹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样的这个说法呢，罗莎也是在当年他们的同班同学和奥利弗关系还相对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女同学的家中得到了证实。女同学说奥利弗和妹妹是基本上是形影不离，并且如果有人欺负妹妹，奥利弗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妹妹打抱不平。不过有一点是提醒了罗莎，这位同学说奥利弗比较喜欢窥探别人家的隐私，并且是非常在意别人家父母的关系，而且他还有一点爱说谎，基本上是有很多谎言，所以他就是也算是警告罗莎吧，就不要被这个奥利弗他的一些话所打动了。那么罗莎他就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他在这个信息里边获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奥利弗与妹妹其实是一个比较和睦的关系，并不是因为积怨已久最后导致奥利弗毒杀了他的妹妹。那么他又在想首先奥利弗和他的母亲和妹妹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太大的矛盾，那么其次奥利弗又是一个精神正常的状态，他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那是否凶手并不是奥利弗，而是他一个非常在意的人，那么奥利弗为了给那个人顶罪而甘愿担下这个罪名。接着呢罗莎还继续走访了当年逮捕这个奥利弗的警官，这个警官呢目前是从警局已经退役了，自己开了一家小餐馆，这个人们呢都习惯叫他黑尔。找到黑尔警官之后，罗莎就是找到黑尔警官的时候呢，警官在餐厅里边似乎是刚刚遭遇了袭击， 并且这个餐厅是黑黢黢的，然后一个人也没有。警官还示意这个国沙作家他不要说话，就是仿佛是在害怕有别人发现他的存在。那么国沙在这个小的餐馆里边和警官一边聊天一边吃饭，然后了解到当时他接到电话的时候，电话对面的奥利弗是惊慌失措，哭哭啼啼，然后并没有描述清楚现场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更加加重了国沙的疑心，他就继续走访和这个案件相关的人物，那么是渐渐发现了另外的一些疑点。首先呢，是这个奥利弗他报案时的这个状态和那种冷酷残暴的分尸杀人犯是不太一样的。二呢，是奥利弗在自白书中说到第二天他要去伦敦游玩，但是黑尔警官看到奥利弗的时候却是看了他一身休闲装的装扮。那么这个国沙就从一个非常女性的视角就说到，说一个女孩子在她生日这么重要的一天去一个自己向往已久的大城市游玩，一定会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那她这样穿的随意而普通，就说明她并不是一个要出去游玩的状态。那么第三点是第三个疑点是奥利弗为什么要在分尸之前把他妹妹和母亲的衣服都脱下来，然后拿到后院去烧毁。但是呢，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疑点，最重要的这个疑点呢，就是他已故的父亲。他父亲当时听到自己的妻女被杀害的时候，是并没有表示非常惊讶，反而是很镇定。当他听说这个奥利弗要入狱的时候，就说我会用我自己的律师来为他洗涮罪名。那么国沙就猜测，难道是因为他的父亲才是真正的作案凶手？那么他就去走访了一些当时他们附近的邻居，包括有一家是在案发之后悄悄搬离此地的克拉克夫妇。那么走访了克拉克夫妇，他就惊讶地发现克拉克先生是那个之前这个别人向他提起过的这个奥利弗他的情妇，他的情人。那么他就说这个克拉克先生为什么会就是结婚了，然后还去就是勾引相当于自己邻居家的一个女儿。然后他就是相当于是在那个他们这个克拉克和奥利弗经常下榻的一个旅馆里边搜集了一些线索，搜集了一些证据，然后就拿到这个克拉克家中呢，然后该向他询问这件事情。在罗莎不断的追问之下，然后这个克拉克是显得非常的慌张，而他的妻子是当时为警方提供了不在场证明。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妻子虽然是已经是一个老年痴呆的状态，但是突然大喊一声对不起，我骗了警察。也就是说他当年为那个邻居马丁先生做的不在场证明是他撒谎的。那么罗莎就不停地追问这个克拉克夫妇，然后也是经过了多次拜访吧，其中有一些比较曲折的情节。那么最后这个克拉克是承认了自己和奥利弗的关系，然后呢并且回忆到自己的妻子当天是穿了一件尼龙的罩衫，而这个罩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是在后院当中找到的衣物的残骸当中就是有这么一块罩衫的布料。于是罗莎就把这些他自己拼凑的线索最后拿到了奥利弗面前，然后奥利弗当时就是一个痛哭的状态，说啊，终于有人理解我了，于是就为罗莎讲述了这个完整的故事。 原来呀，奥利弗他一家并不像外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普通而平静的家庭。奥利弗的父亲马丁先生其实是一名同性恋，他与他的母亲婚后生下两个女儿之后呢，两人就一直是一个貌合神离的状态，而他又常常和他的邻居克拉克先生是保持一种同性伴侣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奥利弗的母亲也是对她的丈夫一直是有所不满。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是克拉克先生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同性恋，所以他为了证明自己，就和这个他相当于他另一个同性伴侣的这个女儿发生了一些性关系，然后是一个稳定的情人关系。那么这件事情呢，他的妻子克拉克的妻子克拉克太太也是知道的。就在这个奥利弗生日这天，他的妹妹安贝尔是发现了克拉克先生送给他的手镯，那么就这个就一个导火索在家里边炸开了。那么马丁先生得知自己的伴侣同时也是自己女儿的情人，也是十分难以接受的，于是就在家里边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这个奥利弗就提前他就自己先跑出门去了，然后他在街上游荡了一会儿之后，他就非常饥饿，因为他这个暴饮暴食的这种心理问题是没有办法忍受，于是他就回到了家中，却发现这个时候母亲和妹妹已经是倒在了血泊当中，并且这个尸块也是随意的摆放。然后他当时呢是想把这些尸体拼凑在一起，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门外的克拉克太太。克拉克太太呢是大声咒骂马丁一家人，所以呢这个时候奥利弗捡起了地上的擀面杖，挥舞着去那个追赶克拉克太太，在这个地上就摔了一跤，摔的是满身是血。最后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并且是父亲也快要到家了，然后他就赶快给警察打了电话。那么警察到了现场之后处理了很久，奥利弗他本来就是一个十分饥饿的状态，那么他就想很尽早结束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就承认自己有罪，然后被警方带走了。带走之后，奥利弗心中是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杀人凶手，所以呢是一直没有想要为自己洗涮罪名，而是选择为父亲保守这个秘密。但是他也内心一直觉得父亲会来营救他，没有想到的是父亲两年之后就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在监狱当中待到至今。那么这个罗莎算是就是解决了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破解了这样的一个谜题，那么他就把这本书然后完完整整的写了出来，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大家也就是分别就是指责这个法院没有负到应尽的责任。最后奥利弗是被成功的释放出来，无罪释放。并且呢奥利弗他的辩护律师克鲁因为擅自挪用马丁先生的遗产进行一些不正当的房地产交易，也是被公众指责。那么我们刚刚开头讲的这个黑尔警官他的餐厅被袭就是与这个克鲁有关。那么在罗莎他独自探案的过程当中也是与黑尔警官产生了一定的情愫，目前两个人就是男女朋友关系。最后呢小说的结局，罗莎和这个当时奥利弗的校长一起去接奥利弗出狱，在他们互相庆祝的时候呢，罗莎的男友黑尔警官在一个角落里边看到了奥利弗的脸上似乎是闪过了一丝非常狡猾的笑容。那么最后呢小说为我们小说到此结束，黑尔警官以一句话结束了这个故事，那就是真相的范畴狭小而明确，然而错误却无边无际。 非常非常感谢 子越，而且一定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因为这个这么一个复杂的故事，你要知道这小说挺厚的，这么厚的一本小说用了大概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就这个抽丝剥茧，逻辑关系非常分明，层次分明的把这故事给我们讲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对对对，那么最后呢，还有点时间呢，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讨论一下，想问一下黄山或者是子越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小说它的杰出之处在于给我们设置了一个罗生门式的一个谜题，并且一直到了结尾都没有把它真正的结局告诉大家，也就是说整个小说进程当中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凶手本身是个受害者，他没有杀人，他被冤枉了、那么最后女作家通过努力终于把他救出来了，那就是说正义得到了伸张，我们找到了真相，但是在书的结尾突然之间笔锋一转，在警官眼里看到的是另外一幅，就是这个女嫌疑人这个女犯人在出来的时候她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狡黠，并且又带着一点得意的这种笑容，仿佛是说你看我终于得逞了，我终于无罪释放了、仿佛说好像是他在骗我们一样，那是不是呢？二位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结尾可以算作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在这个小说整个的就是这个案件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奥利弗其实是一直没有说自己是无辜的，他一直是没有对女作家说我觉得杀人凶手其实是谁谁谁，他只是在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女作家把他自己查到的这些东西一一摆放在他的面前，然后奥利弗说啊，终于有一个人理解我了，然后他为这个女作家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不禁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就是是否奥利弗他并没有给这个作家一个明确的思路，但是却是一直在肯定作家调查的方向、最终他让这个人深信自己看到的东西，然后深信他是无罪的，那么自己这个时候再站出来说一些话，那么是十分有说服力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女作家她这个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最终呢也让社会承认了他这个无罪的事实。 黄山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作者的一种手法，也是给读者留下一些想象的空间。首先他让读者看见跟着作者跟着主角一起走进犯罪嫌疑人他的内心世界，走进他所曾经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向我们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了解到这样主角他是一个作者，但他并不是一个侦探，但是他在整个案件调查的过程中他自己是充当了一个侦探的角色，他在跟着犯罪嫌疑人他的角度在整理整个案件的时候，难免会受到整个案件嫌疑人的影响。所以在最后当我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当犯罪嫌疑人在结尾脸上显现出那一个狡黠的微笑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的会想到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是不是整个判案的思维解决谜题的整个思路产生了差错，所以我们会想要再回过头去再重新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然后再更深入的去了解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是不是哪里有遗漏，是不是哪里有差错，也就印证了黑尔警官所说的那句话，也就像中国古话所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但是 对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可能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是无边无际的。 就是好的，感谢两位，感谢黄山，感谢子越，感谢今天的导播小高老师，还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故事呢就说到这儿，下个星期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另外一位史上最年轻的大侦探，他的名字叫江户川柯南。好，下面北京青年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特别是接下来的魔力 X 档案，请您继续来听。